来听歌，请欣赏张强演唱的《秋意》，可以柔带出的一个人的情歌，欧阳菲菲演唱的《忘情》。

是你的身影， 全都是你的身影， 分秒不停 想 着你，试着拉近你我距离，也是如此冷清，没有

不堪一击的爱情。 像你年龄，我就离开你和你身边。当我需要看你听你，我就走进你和你相遇。当我需要像你年龄，我就离开你和你分别。当我需要看你听你，我就走进你和你相遇。因为亲爱的，只有在思念你的时候，才是我心灵最